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又在周末的晚上，也确切的说是周六的晚上和大家相见了哈。那同样呢，还是要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很独特哦。所以说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就是我们传统的方式，刚刚大佐有说到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欢迎各位用视频的方式参与到互动当中。那视频的办法也有很多，首先第一个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点击啊就可以进来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来互动。 对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在手机客户端上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如果您现在正在北京地界上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啊，就让我们看一看今天晚上来到挑战新歌声做客的这位朋友啊。 哎啊，为什么说的这么 正式是吗？ 嗯，对，这么正式。 对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到场的也是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演唱好多好听歌曲的，就是怎么说，怎么介绍， 怎么说呢，干脆让我们的主人公自己来介绍好不好？ OK 啊，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严傲，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燕傲，来自北京朝阳。 来自北京朝阳的燕傲，欢迎。 哇， 你好， 好帅的。 对，好帅的。 还好。 哎，我一般觉得哈，一般最难的一点就是女生夸奖女生，那男生夸奖男生估计也是很难得，所以说是真帅。是吧？ 突然羡慕了沉默之中。 哎呀，除了这一点让人羡慕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点让人羡慕。 没错， 对，比如说、 这个、3岁开始学钢琴，然后15岁考完了9级，钢琴9级啊，同志们。 哇， 对， 15岁， 对，然后还自学了键盘、打击乐、圆号，然后还有唱歌，各种这个包括舞蹈啊，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的一些这种专门的技能吧。对，小严同学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都学会了。 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然而他现在依然很年轻啊，毕竟是00后。所以年龄也很让人羡慕。 对，没错啊。这个我们今天起的主题叫做开学第一歌。今天呢也是9月1号。 对， 也是这个广大中小学开学的好日子。 开学的日子啊，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歌。 对，没错啊。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呢，也来给 大家奉送的我们的开学第一歌。那接下来啊，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叫做 C 位主打歌。 OK，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我们每天的节目呢的 C 位主打歌都会放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周榜里面去，然后汇总成月榜，最后变成我们的年终盛典。对， 所以说每一位歌手只要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到了节目当中，都是精心的去准备和挑选我们这首主打歌，也就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的。 没错啊。那接下来今天第一首来自烟澳的这首 C 位主打歌叫做病变，也是之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烟澳，一起来听这首病变。 一起来听。 OK， 来吧。 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想着出征的宇宙，但现在一切被我清空。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还怎么再次为你心动？ Wake up me 不是你的意愿，你看我可是新的起点，可能我还会对你贪恋。谁让你曾经让我疯癫疯癫？那又是过去的画面，看往后的几天，我猜你也不会出现。我会想这几年就像是要命的病变，你可能听不见来自他 QB 的挂念，可能有点累，觉得对不对，这是第几次在为你宿醉，买了我肩膀你在谁身旁，买的礼物变成了灰。曾经我多想把你变漂亮，可是别人羡慕你的模样。没关系，有小仙贝可比看月亮，我已经看到跟你断电的过程，但我假装看不见。是不是说要我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的世界？为什么不说再见？我猜你应该是不小心的忘记的，无所谓，有点累也可以开始。有天我睡醒，感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我不能够停止啊，这些年我对你的疯癫。戴上那条围巾吗？在每个寒风刺骨的冬天，没得送你回家，你抱着我不经意间又触碰你的手。你一穿裙子眨眼就望着我，让我每次心动的瞬间。那条十字路口始终有你身上的气味，车水马龙过后的路灯下的身影又会是谁？想说我真的喜欢你，但是每次欲言又闭嘴，那是荒唐的男孩又浑浊的岁月。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每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 Yeah， 谢谢。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烟澳病变。 之前就在网上非常火的一首歌曲，而且燕傲演绎的也非常棒，很暖的声音出来。 谢谢。 对，而且真的我第一次现场听到这首歌一个人自己演唱这么长一段 还是挺厉害的。之前你有尝试过自己唱吗？ 嗯，尝试过，一直因为以前一直就很喜欢这首歌，所以说就经常一个人唱，对。 哦， 总的来说很厉害啊。 对，而且这首歌其实有一点略带伤感，你有没有之前就是情感上的共鸣？ 有一些吧， 有一些， 对， 所以也可以把自己之前的经历然后带到歌曲当中。 嗯，对，能带一些。 哦。保护，因为他还小，所以我就不问具体是什么， 就不再往下多问了。 对，我就不多问了。 比起这首暖心的歌曲，你这个暖心的大姐姐很厉害啊！ 可以，可以。 嗯。OK 啊，刚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燕傲的《病变》啊。刚刚我们俩也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燕傲从3岁开始就开始学习钢琴了，然后开始发现自己对这个音乐啊，这个音准以及节奏方面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嗯， 哎，那当时的时候是自己父母硬逼着自己开始学钢琴，还是真的就是自己我觉得很感兴趣对音乐方面？ 一开始吧，是我自己对钢琴比较感兴趣，然后就是想， 就这真的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对钢琴比较感兴趣， 对，然后就想学着玩，但是越往后学的话就越来越难，然后考级各种，那会儿有一段时间就自己就不是很想学了，但那会儿就是要靠家长来，就是我妈妈来逼着我学，对， 嗯，哎，那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就在学习这个钢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小啊。 嗯，对。 嗯，那你当时怎么就发现，哎，自己还有很有天赋，表现在哪儿呢？ 嗯，因为那会儿弹的时候，我也会自己就跟着唱一些，然后就发现音准还可以，就是还能唱一唱。 是不是很多老师当时都有 cue 到你这个点？ 啊，有一些老师 cue 到过。 哦， 您那还记得第一次被老师夸奖的时候是多大吗？ 三岁 、我很好奇3岁的时候弹唱的什么歌曲。 我突然想我3岁的时候在干嘛，就满大街玩的， 对。 所以真的是3岁遭到了表扬。 谢谢。 啊，不是，所以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好像。 哎，感觉燕傲有一点害羞。 嗯，对，我感觉到。 时间有点长了，有点想不起来了。 don't be shy, don't be shy 啊。反正总之啊，这个从3岁一直开始学钢琴，然后到现在也是有坚持的。因为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啊，也跟燕傲在说，因为他明天就要回加拿大继续去读书去了，今天晚上还来参加我们节目，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很感人， 对， 对， 而且 很感动的， 对，而且现在在国外的高中里面也是担任整个乐团交响乐团的这个键盘以及打击乐马林巴琴， 对， 没错，也是很厉害啊。其实我觉得好像现在这个年纪从小就学钢琴，然后又到国外去受到国外音乐的熏陶，所以你在国外上学这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了是吗？然后在国外的学习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到音乐对自己的影响，就是外国一些音乐对自己的影响？ 还是有的，对，就很多朋友啊，外国的一些朋友，他们经常就是会放了学以后就几个人一组，就一波人，然后在学校的大厅拿音响放着歌，然后呢就是跳着舞啊，唱着歌，就很放得开 啊。 对，就是让大家来看，对， 明白，所以你也是其中之一 啊？我不是，我不是 啊。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还是比较害羞，比较腼腆，然后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然后不是很好意思， 还是 对 不大能放得开那种的， 对 吧？ 对对。 哦， 那既然是这样的一种性格，今天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硬要让你放开。 好的， 这好坏呀，这两个人。 刚刚问暖心大哥哥大姐姐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不见了，消失了。 对， 我们俩呢，接下来给大家放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这中间呢也来稍稍调试一下设备啊，这个让大家也能有一个更好的收听的效果。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会儿见。 一首叫做 Marry Us 的歌曲啊，我觉得还挺好听的。 对啊，王力宏真的很好听啊。 对啊， 大佐的这个品味还是很高的。 随便一选就是， 只要是王力宏的歌。 OK， 我们精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 是的， 刚刚来自于烟奥这首歌曲叫做《病变》呢。接下来，继续把话筒以及时间交给我们的小烟同学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我倒是觉得有一点难度哎。 很有味道的一首歌曲，而且我没想到他会选这么成熟的这种感情的歌曲啊，叫做什么呢？ 叫做第三人称。 哎， 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时间交给你。 第三人称，来听。 是他 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演叠叠叠，而谁是谁，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不自觉眨眼，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演叠对叠，而谁是谁，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不断地追寻更好的自己，直到青春一定程度的浪费，才觉得可贵。好，谢谢。 歌曲啊，叫做第三人称，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它是之前七哥戚薇演唱的，而且是在那个《北京女子图鉴》是那个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对，其实配合上那个情节，然后还是挺有味道的一首歌曲。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首歌如果没有一些 挺大的， 对，没有一些阅历的话，是就是难度还是很大的。 嗯，对，而且你就是光听它的伴奏出来，只是最开始简单的钢琴伴奏。 对，这个真的人很挑这个就是演唱者的实力，所以还真的难度很大。所以我觉得你像我们的燕傲同学啊，他能够选这首歌，我刚刚在开始之前就说还是挺意外的，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对， 所以你的经历我觉得也是我很好奇你之前有什么样 的经历。有点不像自己的年龄是吗？ 对对对，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这首歌是我在朋友圈看一个大姐姐，就是也不大就比我大几岁吧，然后发的一首歌，然后我一点开一听，我就觉得特别有味道，特别好听。然后就开始各种单曲循环。对， 哦，单曲循环 就这么简单， 差不多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喜欢一首歌也不需要理由，看来是这样哈。 对啊，刚刚这首歌曲叫做第三人称啊。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就是突然聊到那个燕傲现在在加拿大高中那边的经历，就是学习的经历也好，包括喜欢音乐的经历也好，真的但是歌曲演唱到现在还是一直觉得燕傲是一个非常内向而且害羞的一个人。 对 你平时也是这样吗？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跟特别熟的朋友在一起了， 特别外向。 哦， 对， 我明白了，你是那种应该是双重就是性格的那种，就是可能陌生人面前相对收着一点， 相对闷一点， 对对，相对闷一点，内敛一些，然后如果要是朋友面前就会特别的放得开，是吧？ 对，特别说白就有点闷骚的。 哦，这个可以了。 对啊，这个也可以把这种性格持续发展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毕竟这是一个音乐真人秀的节目嘛。 对， 这个大家都是以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当然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他还小嘛，然后就觉得就这种带点羞涩的感觉还挺可爱的，有没有？ 露出了大姐姐的眼神和光芒。 哎，我突然给我近景的话我会躲，我也会害羞。 哎，少见的月月脸红嘞！ 啊，完了。 对啊，这个那现在在加拿大乐队那边还是因为我看到你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学校的乐队 啊，对，初中也是学校行进乐团的一员，对。 哎，那当时初中的加入的乐队是北京这边初中的一个交响乐团吗？ 啊，对， 也是交响乐团。 啊，在国外的是交响乐团，在中国的是行进乐团，就是 行进乐团 要变一些队形啊，就是、 啊，有点像古乐队那种类型， 啊，对，差不多。 哦，明白了。 哦。 那我现在又想有一些新的问题哈，因为你看从小是学钢琴，然后都是偏西洋乐器里面的，而且还在国外去上学，然后加入各种不同的乐队，那其实他的风格就是偏西方一点，那对音乐就日常喜欢唱的歌曲来说，你更偏向哪些风格呢？ 其实音乐的话，我觉得国外的歌也很好听，但是中国的元素也很好听，一些古筝啊、二胡那些我也特别喜欢那种声音。 嗯， 对， 所以你是都听 啊？差不多都听， 而且都喜欢是吧？ 对，都比较喜欢 啊。 对，而且你看他的自我介绍里面，他说音乐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时间轴。 哦，时间轴是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每个时间段听的歌都不太一样， 哦， 然后就会单曲循环很多歌。 嗯， 然后过了很久以后，如果我再就是放这些歌的话，就能想起当时的一些经历啊，就各方面就感觉特别神奇。 哦， 但是现在想想，小燕同学不到20岁的年纪， 啊， 在不同的阶段， 对，我觉得他说的话应该是我们现在说出来的。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也不一定能说出这些话 啊。对对对， 就毕竟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挫折呀、困难呀，就哪怕现在你感觉自己经历到的困难，你放到5年之后，可能再回看自己就是个小笑话一样。 不过现在确实会有一些歌曲，比如我们看收藏单什么的，然后发现，哎呀，那个时候居然特别喜欢那首歌，或者那个时候我失恋的时候老唱，就这样会有一些代表性的回忆。那我们小燕同学好像也是有一些经历，所以才会。 对，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就是在每一个时期听的有哪些歌曲？你包括现在，现在这个时期，将近20岁的时期，在听哪种类型的歌曲？ 现在听一些就是嘻哈类的歌比较多， 嘻哈类的 hiphop， 对， 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歌，还是受到最近某些综艺节目的影响？ 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受到最近的综艺节目的影响。 哦， 对，就觉得特别酷，然后就比较喜欢这种风格。 那你日常生活当中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酷？ 不说话的时候最酷。 这个赢了。 我觉得都挺酷的。 都挺酷的。 都挺酷 的，觉得自己特别酷。那我好像知道他也很喜欢舞蹈。 嗯。 喜欢什么样的舞蹈？ 舞蹈的话是就是最近一个月吧才开始学的。 嗯，学的什么类型的？ 学过 popping。 哦， popping。 然后 popping， 对，然后 locking。 Locking， 对，然后 hiphop， hiphop， 对， 那你觉得自己在跳的时候很帅气吗？ 我可能现在我是觉得现在不是特别帅气，可能还没练出来， 之后 就刚刚开始， 对，刚刚开始， 所以你之后也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艺人呢？是边唱边跳，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偏韩范儿的还是？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单唱单跳吧， 单唱单跳， 单唱单跳啊，就是不大喜欢那种团体阵容的。是这个意思吗？ 也 OK， 但是我觉得单唱单跳就更能凸显出就是唱歌呀 特点， 对，唱歌呀和舞蹈方面的一些东西。 哎， 对， 哦，OK 啊，那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访我们今天小燕的内心世界。 的声音就在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左旁边的月月。 大佑。 对，大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希望各位呢通过不同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赶快来吧。那具体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传统的方式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很多视频的互动方式。那视频的办法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呢叫做挑战新歌声，就是我们的名字，找到之后直接就可以进来啦。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我们的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吧。 我突然想给你配一段伴奏。 感觉我在唱歌。 你这个加上都能说 rap 了。 我觉得未来我也可以像我们今天的嘉宾一样啊，考虑一下，就是往那个 hiphop 啊，然后或者往那个对对，边唱跳，就单唱单跳， 单唱单跳。 我刚学会这个词。对， 好家伙， 对对对 对，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小朋友啊，这个我们的严浩同学，欢迎。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对，一位这个比较害羞，但是长相非常帅气的小朋友。 对，因为你长得帅，所以原谅你了。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特别可爱，特别的害羞。 对，对，对，对啊，这个刚刚呢，上半段也给我们演唱了两首歌曲《病变》以及《第三人称》。接下来的歌呢，我个人觉得呀，这个今天小严同学选择歌曲的难度都是非常的大的。对，但是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歌曲的类型。 你们两个的这个口味，音乐口味 match 到了一起啊，所以下面是什么歌曲呢？ 对，下面这首歌这个原唱是胡歌啊，这个好多人的男神呐、啊，这是、来自于胡歌的叫做《六月的雨》。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小严，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准备好了， 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这首《六月的雨》。 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六月的雨，就是无情的你，伴随着点点滴滴，冻起我心里。我不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唯有默默等你回心转意。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哪怕要分开，我依然等你，我全心全意等你的消息。总会有一天，你会相信我，我爱你。一场雨，想念你，在我的心中都不可比拟。你走，什么都已经消失在风雨里。一场雨，想念你，我爱你。 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六月的雨，这是无情的你，伴随着点点滴滴，冻结我心里。哦，我不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哦，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唯有默默等你为心转移。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哪怕要分开我依然等你，我全心全意等你的消息。总会有一天你会相信我，我爱你。心中都不可比拟，哦哦耶，你走什么都已经消失在风雨里。想念你，我爱你，我爱你。谢谢。 六月的雨啊，来自我们的杨奥同学。 对。又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但我觉得他应该是属于，因为他年龄小，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三月的雨或四月初的雨，因为我觉得对那个时候会 有，二月的雨， 不，那个二月的时候太冷了，三四月的时候刚刚有一些暖，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小草可能慢慢的冒出来，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就比较清新感， 比较象征的那种初生的感觉， 对， 就是， 初生的这种 初次升起的感觉， 对对，初次长出来的小芽那种感觉，但是六月的雨的话，好像就起码是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之后才会有的那种成熟感，对 对，就已经变成夏天的雨，对吧？ 对对对，会猛烈一些。 哎，那现在啊，这个还差不多20多岁，然后已经在国外独自生活了将近2年的时间了。这2年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成长了？ 我觉得成长了不少。 比如 我之前比这还内向，对，更内向 啊？是吗？就 之前比现在 问你叫什么呀，我不说话。 对，就说话声音都特别小，都听不清的那种。 我是 你在念叨什么？ 我在脑补。对， 然后刚到国外的时候，因为那会儿英语也特别不好，在国内的时候就特别不好。然后比较孤单，比较无助吧，一个人过去。虽然那边有一些亲戚朋友啊，但是也是蛮孤单的。然后后来呢，认识了一些特别好的朋友，玩得特别好。然后因为 是本地人吗？ 是中国人， 也是留学生。 对，也是留学生。对，然后想想啊，然后一点一点就变开朗了吧。因为在国外，老师有很多上课有一些活动，就让你不得不放得开。对，就是演讲啊，各方面的一些很多表现的机会。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就放开了吧，很多次尝试以后。对， 所以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就是在国外的学习的经历哈。那我知道其实在国外，其实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说，可能很多朋友在下课之后，然后就开始在比如说一些走廊里面啊，就开始直接就即兴开始唱啊跳啊之类的。对，像这些你会去参与吗？刚刚说不会去主动参与。 就是我在旁边跟我的朋友也是听着一些音乐啊，跟着一起跳一跳，然后呢就是摇一摇 啊。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放开的， 随风飘摇。 对，那个时候应该是放开的。那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表演是什么时候吗？ 登台表演的话，应该是小时候钢琴的一些演出了。 小时候钢琴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了。 也是跟着乐团一起吗？还是自己一个人单唱单跳？ 那个是一个人一个人弹。 哇， 就在舞台上。对， 就小的时候一个人 的 钢琴独奏。 对。 那时候害怕吗？ 挺害怕的， 也害怕。 但是后来现在想想，觉得当时也没那么怕了。对。 那后来呢？比如说你在国外有没有登台，或者是哪怕是演讲也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或者是经历呢？ 嗯，有。 嗯， 就是当着大家的面就是讲一些英语的演讲。 哦，有唱歌吗？就是有其他的这种表演的经历？ 唱歌，跟大家展示你这十多年来学习过的音乐的乐理知识，比如说这个钢琴啊，还有打击乐啊、圆号啊等等等等这些。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就是互相 是吗？ 对，都是互相有关系的。 嗯， 就是钢琴学音乐学了这么久，然后觉得学别的乐器也挺快的， 就已经通了。 对，差不多 学通了。 对，都因为音乐上的东西都差不多。 所以在国外经常有这样的演出机会。 啊，其实也没有太多。 嗯嗯， 对，就是主要还是跟着乐团的一些演出。 啊， 对。 那你跟着大家一起去表演的时候，有没有怕或者是紧张呢？ 那会儿其实不怕， 就不会。 对，人比较多，然后呢，就是好好表演就好了。对。 嗯哎，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已经进步很多，就是不再去怯场，然后单人也好，或者是你看人家三岁就已经开始表演了，我们三岁的时候真的还在玩吗？ 真的还在玩。 对，所以还是小小的羡慕一下，很厉害啊。 对，对，而且我刚刚在他说完之后，我又是回想了一下漫漫的历史长河。 哦， 真的你会发现很多，你比如说贝多芬小的时候，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反正 肖邦， 肖邦，对，肖邦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听这些大师的故事嘛，就是他们小的时候也是相当的内向，可以说相当的内向，就不是很内向或者比较内向，对，但是谁能想到日后会成为那样的一个音乐大师呢？ 明白。其实我觉得内向的人好像他们内心的心理活动， 内心戏特别足， 对，内心的心理活动会很丰富。你会这样吗？就遇到事情自己内心可能其实已经有判断和想法了。 哎，对，或者说是那种我觉得 只不过 我跟你们这种凡人那个跟你们这种凡人不交流 啊，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会有 、 真的会有 啊。 其实 我的想想被我说中了， 就是遇到事儿嘛，就是遇到一些就是自己在家里面静静的安静的想一想，然后还是听听歌。对 啊，就自己去把自己升华掉，然后就是让自己去消解一下这些各种各样的 想法，对，自己来消化一下就各种事儿，就一段时间的。对， 明白。 有了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成熟。 很棒。 好了，不聊那些消极的东西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啊。OK 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英文歌啊，叫做 Made Say Sexy, Sexy Girl 啊，虽然我写错了。 哦 ，Girl 是吗？Not Sexy Girl。 我这个字写的真的是丑到爆。 哇，没有。 OK 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自报一下歌名好了。 啊，叫 Made Sexy Girl。 OK。 哦，不是 ，Cool 啊。Made Sexy Cool 啊，对 ，OK 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You don't ever touch much, and you know how when I will, I will to say. You don't let it get tired, you're so fun. You've been getting gone, listen, you is nice. You like you're perfect, a diamond in the rose. I know to get my nuts in my love. You are such a mess as a cool girl.How the summer turn into you, girl? How do you explain what you do, what you say? How do you be, how to play, how you love every day? How you constantly to say, how you game never hate? Don't ever change because it's a little way. You are my sexy cool girl, and I love you that way, baby.You've been riding on a certain city cool. You don't know about the life of facing you. You've been checking what I have. Baby, all you got is a sad fool. And you're like a tire, you're so stunned. You've been setting up in something in the dark. Your life's so perfect. You're my diamond in the rose. I know to give my nuts and my love. You are such a mess as a good girl. How does summer turn into you, girl? How do you explain what you do, what you say? How you be, how you play, how you love every day? How you constantly to say, how you get never help? Don't ever change it, cause this leads away. You a mystic, so cool girl. I love you that way. How some so beautiful, approachable, a store out wall. Maybe it's some wonderful, my dream come true. You are such a mess as a cool girl. How the summer turned into you, girl. How do you explain what you do, what you say? How you be, how you play, how you love every day? How you constantly to say, how you can never hate? Don't ever change because it's a little way. You are a mess, it's a good girl. You are such a mess as a good girl. How the summer turn into you, girl? How do you explain what you do, what you say, how you be, how you play, how you love every day? How you constantly the same, how you gain every head? Don't ever change it, cause something is away. You're a mess, sexy cool girl. Baby, baby, turn into you, girl. Yeah, 谢谢。 好好听啊，这是来自我们的烟奥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Mad Sexy Cool 啊 Mad Sexy Cool Girl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听的 R&B 风格的歌曲、 啊、 所以你很喜欢这种 R&B 风格吗？ 啊，因为我觉得对蛮喜欢的，我觉得这个风格能给人一种就是很轻松的氛围吧，一种感觉 很轻松很暖，而且我觉得他声音很适合。 嗯， 对 对， 很适合这种感觉。 怎么说就是反正很像吧。 对，很像，很好听、嗯、而且你有很喜欢的 R&B 歌手吗？比如说这个是 Babyface 对 啊，就是我听歌一般对歌手还不是特别 不 记得住， 不是按歌 手 区分的，然后是按好听的歌， 对，好听的歌就下载下来。 哦，明白、嗯，不过你真的很适合这种感觉，就是轻轻的，然后这种耳语式的唱法， 对， 然后而且还是这种 R&B 风格，很轻松的调调。 嗯，谢谢。 真的啊，这个通过刚刚这几首歌曲啊、嗯、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慢慢在发生变化的燕傲。 嗯， 真的是，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一个小时之中、 嗯、慢慢的放开了， 从第一首歌曲一直到刚刚这首歌曲，真的是会发生变化的、嗯、 对，然后、嗯、会有那种慢慢的给人惊喜的这种感觉。 对， 嗯， 这也是哎 总之很棒就对了，我相信未来可期啊，真的很棒。 嗯，谢谢。而且真的我一直在一遍又一遍的看他写的那个自我介绍，有没有发现虽然表面上话会跟你聊得很少， 嗯， 但是私下里做的肯定特别特别多。 明白了啊，是这样吗？ 啊，私下对会有一些自己的， 我也不会跟你说 没有 开玩笑、嗯、 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想法吧， 嗯， 然后自己练练唱歌啊。 明白， 对，然后对，就有一些自己的小想法，一些思考。 嗯，明白。 嗯， 而且还是非常努力的这样一个男生。 嗯，对，没错。 嗯。 OK 啊，这个刚刚的正式的演唱环节呢，也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叫做“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啊。今天呢我们的燕耀同学选择的是翻唱歌曲，哎，这首叫做 Let Her Go。 嗯，对， 哎，翻唱 就是一首英文歌，哎， 是的是的，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对，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燕耀，叫做 Let Her Go， 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To soul, only know you long been let go. Only know you be having feel low. Only hit the road where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ng been let go. And you let her go. Hey. A bottle of your gas. Hope you one day you'll make a dream last. But dream comes slow and go so fast. You see her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Maybe one day you'll end it so wide. Everything you touch is all in dust. But you only need love with my love. Only miss a song with start to soulOnly know you love when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ll be having feel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re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when let her go. Staying not a ceiling in the dark. Same old yet be feeling your heart. A love can slow and go so fast.When you see her, when you fall asleep, never to touch her, never to kick her, love too much and never too deep. When you only love with my love, only miss a song with touch so, only know you love when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ll be high with feel low. Oh, no. 一首非常经典的 Let Her Go、 哦、这个 CD 突然蹦出去了但是不想演唱、 啊、对，可能没有想到这种，就是因为这是属于经典歌曲的， 对 对，然后挑战经典歌曲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特别 非常值得 我现在就很有这种体会，就是有的时候慢慢的随着自己的长大成长，变得就是就是自信心没有那么足了，不像原来小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敢去做，所以有的时候看到就是年龄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或者是他们就很敢去很自信的这种状态、还是挺羡慕的， 对，真的是这样的、 是吧，是这样的， 因为 对，反而长大了之后会怯一些， 越长大你会发现自己越害怕的东西越多， 对对、所以真的现在很羡慕这个状态，嗯， 对， 他可能还不懂没有关系，来自大哥哥大姐姐的感受 我们也不是特别懂啊， 对对对， 我们的经验也都是上一辈人告诉我们， 对对 对, 对， 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去摸爬滚打、你就会发现我们还是不懂开玩笑了啊，这个当然这个我们今天所有的曲目都已经演唱完毕了，当然也是希望燕耀可以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因为毕竟现在还小， 对对， 可以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可以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你比如说音乐呀、跳舞啊、无论是 hip hop 或者是 popping，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一直坚持去做，不要去管其他人去怎么说，不要去管自己父母是否坚持，是否让你去做这件事、还是不让你去做这件事、还是其他人的怎么去想， 对，就是做自己，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啊，有这样一个非常有想法、非常有胆量，而且呢有自己所追求的事情、有自己追求梦想的这样一个大男孩，一定是未来可期的。也期待你未来可以有更好的作品或者有更好的表现，好不好？ 好，谢谢，谢谢。 哎，没错啊，那个现在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5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非常感谢严浩的刚才的演唱。 嗯， 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诚一电台， 嗯， 明儿见，拜拜， 明天见，拜拜。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句子，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